小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陪伴大家。嗨，各位晚上好，我是大道。 大家好，我是大左。 哇哦，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呢，我好激动啊！ 怎么说？ 怎么说？因为今天来到的这位，真的可以说是前辈老师。对，我也可以说是我是听他的歌长大的。对， 你不觉得这样说话很伤人的吗？ 但是这是事实，就是为了表达我的崇敬之情啊。 嗯， 那今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隆重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赵传老师。欢迎赵传。 欢迎，欢迎赵老师。 嗨，那道道跟大佐你们好。 哇哦，赵传老师，哇，没想到 叫到我的名字， 天哪，听到我了。 咱俩戏是不是太多了？ 戏太足了。对，真的是要特别特别欢迎我们的赵传老师哈。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跟您接触呢。对，虽然说我们中间隔了一个屏幕，对， 丝毫不会影响什么。 不，对对对，完全不会影响啊。其实那个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赵传老师传哥哈，他已经是上了一天的通告了，有没有？对， 所以还要继续上啊。 对，还要继续上。累不累这一天的行程？ 其实还好吧。 还好了哈。对，那来到我们节目，您就可以完全的放松下来，因为我们呢是一个特别轻松的节目。 对，没错，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是的，不一样。然后就是让您年轻的心能够得以释放。 好， 对，是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传哥马上就要开演唱会了，周六，对不对？ 周六。 是的。那现在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吗？ 必须就绪了， 必须就绪， 必须就绪了。 对，但其实这个在开演唱会之前，还要有最后的调试和马不停蹄的去跑一些通告，对不对？ 对， 嗯， 就今天一整天就是都安排上通告。 哇，真是辛苦辛苦。是的，那如果要是因为我知道今天会有很多的歌迷来到现场，然后也有很多的粉丝在期待着传歌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你要是想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有两种方式，来大锁。 哎，没错啊，这个我们的第一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节目叫做挑战新 青春盛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对，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微博的那个一直播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哟。 嗯，是的，那如果你要是只能收听的话，一定要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了。看到我爱向阳小花朵关注了我们，还有恭喜你R关注了我们，谢谢大家。那今天很多的粉丝都来到了现场，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点名字，包括大家想跟传哥说什么，想了解他的近况啊，想要问候他呀，或者说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发弹幕给我们。 对，没错啊，这个大家想问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多多的留给传哥和粉丝们哈。 对 对，因为就是我知道过两天这场演唱会，他的名字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有感慨的哈。时光回旋30年， 时光回旋。 对，传哥想问一下，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和这个名字都是你自己去敲定的吗？ 对，这个是我的发想。 嗯。 这个名字主要就是讲说，当大家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这个音乐的时候，就会回到时光会倒转。回到30年前那种感觉，就像这个他会把时间停留在大家刚开始听到这些歌的时候的那种感动。 嗯，还真是，因为一提到赵传老师的歌哈，大家都会不是莫名其妙，是不约而同不约而同的想起， 对， 就是经典的旋律。 某首歌， 是的。然后经常如果你要是在这个网上搜打赵传两个字，一定会出现赵传的10首经典歌曲，赵传的30首经典歌曲，赵传多少多少首经典歌曲，真的太多了哈。 赵传老师的回旋30年。 是的，我想问一下传哥，那既然这么多的经典歌曲，那你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困惑？哎呀，到底唱哪首不唱哪首呢？ 其实尤其这一次演唱会因为它是以这个我出道30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为这个主轴，那所以歌迷很多就来透过微博啊，还有歌迷会的人就会告诉我他们想听什么歌什么歌。其实因为过去想唱的歌蛮多，但都限于篇幅但这次特别不一样，所以就说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听到这30年来所有大家觉得最好听的歌，所以我们用了串烧的方式把一些歌曲能够更浓缩这样，这是在过去有比较少做的了。 嗯， 因为觉得每首歌都有它独立的这个个性嘛，所以如果说只是掐头掐尾的话，或者只是其中一段，其实会觉得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整首歌。所以就比较少用这种主曲，但这次是我觉得是特别，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种串烧的编排。对，希望大家可以听到在现场可以听到更多的这个歌曲。 对，其实这个真的很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哈。 对，串烧的编排，想一想啊。 对呀，就是大家不用说会很纠结，说我是不是可能听不到某一些， 对，会错过哪些歌曲啊？ 不会的，全都有，对不 对？ 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传歌后面的这个背景啊，其实就是演唱会的一个海报。那我觉得这个海报也真的是用了非常现代化的一些表现手法哈。把这个整张以传哥的个人一个特写为主，就写真为主，然后拼了很多的场景。对，其实这个创意也是来自于您吗？ 这个是我们就是我出道30年的一个专辑就你过得还好吗的唱片封面。这是我们当初在筹备这个专辑的时候由企划这边去拍摄的那一个照片，我们觉得还效果还不错，所以就用了这个照片作为专辑的封面。 好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就是赵传老师的粉丝可以说就到处，他只要他走到的地方就没听过他的歌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 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就我们的这个武警小哥哥一般都是95后， 对， 然后他说那个是赵传老师吗？还不能动，那是赵传老师吗？特别激动，我说是的是的。对，所以说今天赵传老师的到来呢，你看好多好多这个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贺电。 谢谢， 送小礼物的。 是的，小礼物，魏孔 YF 送了4个，这是小辣椒吗？谢谢。对，这表达了对赵传老师的爱哈。 还有山海鱼儿、 对，刷出了歌单哦。 嗯，他说勇敢 一点， 我 是 一只 小鸟，嗯， 爱要怎么说出口都是非常经典的歌。 我可以说这些歌我都在 KTV 经常唱吗？ 真的吗？哎，那你 是不是没有看出来？ 哎，要不要这样？待会儿你可以清唱一下赵传老师的歌，然后让赵传老师点评一下， 然后我就被轰出去了。你 啊，不会，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您觉得可以吗，赵传老师？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好的，好的。那么待会儿呢？我觉得这个桥段一定要会上演的。嗯，就当是 你 来挑战 吧。你真的不怕？等我唱到这个前两句结束之后，传哥这个号召我说：“你不要再侮辱我的歌啦！” 不，我特别想听传哥这么说。对，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有请传哥来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好不好？ 嗯 嗯，好，传哥，那您来选吧。最想第一首带给我们的这个主打歌是什么歌呢？因为每一首都经典嘛。 那就我是一只小小鸟吧。 哇，经典中的经典哎。好，那大家准备好洗耳恭听，只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现场出现的这个版本。 现场 live。 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好 ，C 位主打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一首。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哇，谢谢赵传老师， 谢谢传 哥，哇， 谢谢谢谢， 真的是经典再现啊！然后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评论上说，哇，老将出马，重磅登场，真的是没有想到现场是这样惊艳的效果。 对，没错啊，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呢，也在上面给我们留言说啊，这实在是太兴奋了，今天晚上的重磅惊喜啊！ 对，重磅惊喜哈、啊！谢谢传哥在就是现场能够带来这么震撼的一个演唱， 谢谢。 对，真的，因为我们是近距离的去聆听嘛，就我自己的感受就 老泪纵横。 对，是我差不多吧，真的 是老 泪 纵横。 你都老泪纵横了，我就更是老泪纵横，心潮澎湃。对，因为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很经典了，我觉得可能对于传哥来说，也是在您心中它算是经典中的经典的一首歌吗？ 因为这首歌。就说非常具有代表性嘛， 对， 对，所以只要是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是我唱的。 嗯，是。那这首歌可以说也唱了将近30年了啊，唱的次数可能都已经是无数次，您都不记得了。那每一次就是说，刚才您在唱的时候，还是会有当年的感觉吗？ 其实那样子的感觉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了， 是吗？ 对， 对。 但是每一次唱，应该都会有新的体会或者是感觉。 是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就曾经很多人就年轻人嘛，然后很迷茫的时候就会听这首歌。对， 为之努力而奋斗的目标。 是，现在赵传老师您肯定是早就已经达成自己的目标了，由一只小小鸟已经是翱翔在天空的雄鹰。对， 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心情。 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就是 难免就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点感慨嘛。 哦，是的，就是大家也都是觉得说，因为听到这首歌会很感慨，就想到自己过去的某一个节点，因为大家对这首歌太熟悉了，所以大家都纷纷发过来说，哎呀，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什么什么时候。对，上初中的时候，在初中这个课堂上插着耳机。对，然后因为那个可能是不好好学习吧。 对， 大家不要学这个啊。然后插着耳机说，哎呀，就当时听赵传老师的这首歌简直是太棒了。 对，一下子就想努力开始学习了。 是的，努力学习音乐，这是为他日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在这还要跟大家分享一条留言啊，说这个听着传哥的这首歌，真的想到前不久，他说的前不久应该是好久之前了 啊。前不久， 对，那部电影老炮。 哦，老炮儿，那应该是前两年了， 前 两三年了都。 对，前两年老炮儿电影里边那个六爷，然后他说时代真的是瞬息万变，有的人呢由万人敬仰到这种，就是怎么说，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其实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对， 但是他们却依然有这么有活力，因为是信仰不息。 对，其实这个说回到这个时光回旋30年啊，就一听出道30年，大家都会觉得，哎，时间有过得这么快吗？对，传哥你自己感觉就是在这30年里面，最让你感慨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自己的音乐生涯哈，然后整个从我一开始出道一直到现在啊，整个行业的变化很多，然后跟我一起出道的这个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就沧海桑田嘛，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已经淡出了。然后这个行业也从譬如说从 CD 变成是数位了。 对， 当然要讲的更早的话，可能是最早是这个磁带之前还有这个就黑胶唱片。 那个我们都没有赶上过。 然后再到磁带，然后从磁带再到 CD，然后从 CD 再到这个数位。 对，数码 变化其实是蛮大的。 还真是啊，这个不得不让人感慨，因为传哥你基本上都是从这几个时代都经历过。这个很难得。 对， 那你会适应这种变化吗？现在 你不得不去适应了。 然后 其实听出来也很无奈，并不想适应。 对，没有，本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因为像这种载体啊，就是本来就是会一直变化的。就好比说当年从黑胶唱片啊过渡到磁带，那这个也都是一段时间大家要试着去适应啊。 是的。 然后它等于说越来越精密，越来越这个就说小，比如说从一张那么大的唱片， 对， 黑胶唱片，然后变成一个磁带， 对， 然后再变成一个更小 的 这个 CD， 到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实物了， 看不到了已经， 对，是的， 越来越精简， 对，越来越精简，也越来越方便哈。但是呢，这个好歌和情怀，我觉得 是 不会减 的，不变 的。对，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精神所在了。不管这个载体怎么变化，那其实音乐的本质它还是必须是跟不会因为它的载体变化有所不同。 是的，就是音乐它所承载的是一种情怀啊，或者说一种情感的传达和这种表达嘛。所以说如果要是你一旦没有了这个东西，加再多的就是外在的一些东西附加品，我觉得也是， 或者说现在的一些科技音乐往里加进去之后，没有之前那种感情 了，就完全是电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倒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可能缺失了一部分感情的因素。 因为毕竟科技是就是源于人性嘛。 对，所以说科技以人为本。对，所以歌呢还是得有这个情感为内核的。 对，没错。 是，那刚才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超级经典的歌曲啊，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赵传老师代表作之一。那其实还有很多歌，其实 太多了。 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什么歌？ 其实是我终于失去了你。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 啊。真的吗？对啊，我们俩最喜欢的居然都是这一首歌，赵传老师。对，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您自己对，就是如果在你心中排位的话，你会把它排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也是排在前三。 哦，真的 前三。 哇，对，但是今天其实有很多更多的歌曲要展现给大家。 对，有好多可能我们平时听的不是那么的多，但实际上非常非常的经典。那接下来传哥要不要给我们带来第二首歌呢？ 第二首为大家带来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爱 要怎么 说 出 口？哇，这也是超级 经 典的一首歌。 这首《爱要 怎 么 说 出 口》， 一起来听，来自于赵传。 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只要改变这结果，我会说我愿意做，我受够了寂寞。 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还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天哪，这首歌开口跪有没有？ 对，真的，而且基本上 惊呆了。 基本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是自己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前面两个字都是伴奏。 对，那两个字，因为一个是我们进的时候，哎，还在懵的状态。 对。 再一个，我们唱不上去。哇，赵传老师太棒了， 一下子。谢谢， 真的，我就感觉传哥，因为今天是坐着唱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因为坐着唱本身这个就 对气不是那么的顺， 然后再加上其实赵传老师真的是一天的通告，已经是有一些疲惫了，但是还是如此敬业的完成这样的歌曲， 对，丝毫没有影响到大家的 听量。对呀，哇，真的发自内心的掌声，谢谢传哥。对，传哥现在就我刚才一直在想啊，因为这两首歌或者说赵传老师很多歌曲都是这样以高音为主， 对， 现在我想问一个稍稍有一点点尖锐的问题，传哥，你在现在在唱这些歌曲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些的吃力？ 还好啦。 哇，真的轻描淡写， 特别简单。 还好啦。对，传哥说怎么会吃力呢？真是 才过了30年而已。 对呀、啊， 我还能再唱60年。 我跟你说，什么叫宝刀未老，就是这样的。 对， 专业太专业了，简直。 对，其实我刚有一个问题啊，一直就是这个被盖过去了，然后。就刚传哥说到从黑胶一直到现在的数码，其实我一直想问传哥，你最喜欢的时代是哪一个时代？ 最喜欢的时代啊， 对， 坦白说还是黑胶的时代。 黑胶的音质是无敌的。 因为黑胶的它的这个音质呢，就说因为像 CD 的话，它就很干净。那听黑胶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的那种怎么讲呢？那个有一点点的 颗粒感，也不是， 就说那个声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感觉，就它没有经过那么多的处理，对，所以会比较真实。 是的，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了刚才那首歌曲之后呢，都震惊了啊！国恩他说：“沧海桑田啊，精神不老的传帮带。”对，说谢谢赵传老师，很开心能够在今天的现场看到您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悠然春天说：“ 对，他说震撼啊，纯声啊。” 对呀、啊，裸声能够如此震撼，真的太棒了。 对，其实我一直说咱们这个直播间绝对是检验歌手的一个， 这个真的是，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话筒绝对是检验歌手唱功的一个利器。 对，这个就像这个黑胶唱片再往前之前的唱片一样。 好吧，对，赵畅老师在，其实我一直在想问哈，因为也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那么的忙，对不对，传哥？那 因为有段时间没有那么忙，是因为就是 回归家庭了吗？ 休息啊， 休息。 对， 我就在想说，这个在你不那么忙或者说休息的时候，你一般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因为大家还是很好奇的。 就一般人的生活， 一般人的生活，也会去菜市场买菜吗？ 对啊，去买菜，然后弄一弄家务啊，然后还有。孩子的事情啊，学校的事情啊，对，然后还有自己，譬如说还是会有一些运动啊，去打球，对。 对，其实这个刚才我就发现了哈，一直想说传哥的身材真的超棒的，对，保持得很好。对，传哥是一直在健身吗？对，看这个线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体，完全是非常年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生理形态。对，传哥是每天还是坚持健身吗？现在？ 对。因为就是最近听在微信上面会看到。就是一个说法，就是说避免成为那个油腻的状态。 油腻，很怕这个。 原来传哥也是被这些这个营销号影响的一波人经验。 就是说之所以我之前会保持运动呢，也就是为了要印证这句话，就是要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人。所以我之前的坚持是正确的。 是的，就是您不会沦为油腻的中年男人。我的天哪，这个扎心了有点。 再看看咱们俩。 对，再看看咱们俩，尤其是我，你说马上要步入中年，然后还不健身，哎呀，天天还给自己找理由，哎呀，我的天哪，明天就开始办卡。 掏心窝子。 掏心窝子。好了，那么刚才是这个了解了一下，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传哥可能在自己私人或者说不太忙的时候他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 其实还是很田园的，对，每天也是跟我们这个普通人一样的，对，那现在忙起来了，您会觉得有一些累或者说有一些分身乏术的感觉吗？ 倒还好，因为我觉得休息就是为了要来忙碌的嘛， 对， 然后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工作，虽然不是持续性的忙，但是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自己就是随时保持好一个状态，然后等真的忙起来的时候，那要能够应付得过来。对， 对，就是随时都是为下一次的忙碌而做准备。 对。 那在经历了就是马上即将要到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有没有怀念曾经的那种平淡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生活的这种节奏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忙，有时候就是要 闲，劳逸结合嘛， 然后你才能够怎么讲，我觉得生活才会有一些滋味吧。如果都一直在忙，就会变得很枯燥，或者是一直在闲着啊， 对，也会觉得很无聊。 对对对对，而且我基本上我是一个比较闲不住的人。 看出来了哈，对。我觉得传哥是属于那种心态特别好，而且也特别年轻，确实他整个这个状态呀，保持的就是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很多，而且我觉得跟传哥聊天特别有意思。对，那传哥我想问，就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演唱会到来之际，然后或者说在之前得知你要办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那你的一些歌迷会不会有一些反馈，就大家都很开心啊，就有没有一些跟歌迷或者说粉丝之间的交流会让你觉得很触动的？ 你是指的是演唱会的部分吗？ 就是平时就包括演唱会，包括你之前就可能比较休闲的那段时间。 其实我都在会在微博上面就是 跟大家交流， 对，发一些我自己的那个生活的动态嘛。对，然后反正休闲的时候大家也会来关心说我平常就是不工作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当然也会如果工作的话，如果是忙的话，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忙的状态，那也都会跟大家分享。 嗯， 大家也都会给我一些反馈。 嗯，是的，因为这个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粉丝进来了哈， 对， 他有一个是爱 Beyond 爱自己，因为这个 Beyond 乐队当年都是大家同一个时代嘛，他说哎，一颗滚石摇滚不死哈，说其实他说传哥你喜欢打篮球。 嗯， 是吗？ 这是一个粉丝， 对，这绝对是一个粉丝，我跟你说，真爱粉。对，那现在还打吗？ 还打 啊？ 对， 哇！ 而且我最近又买了一颗新的球，这样子， 真的 还没有开始打，但是我已经在想念这颗球了。 对，那 放在家里面 哦。平时有一起打球的这个玩伴吗？ 有，我们有在固定的地方，有一些球友一起打球。 对，有一些球友哈， 真好。 其实这个爱打， 我能去当他球友吗？ 可以啊， 欢迎。 对，你待会儿还是先挑战一下赵传老师的歌吧。 我的天， 对，如果这一关过了，赵传老师说嗯可以批准你加入， 晋升为球友是吧？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设计一下这个环节哈。好，那么下半时段呢，继续，今天是我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绝对是老将出马哈，赵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挑战新歌声，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大佐， 嗯，是的， 我是赵传， 是的，欢迎 赵传老师， 是的，那大家如果要是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两种方式， 对， 一种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点击关注，进入到直播间里面，点开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 对，在这个微博的一直播上面啊，搜索我们的房间号叫做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是的， 嗯，对， 其实好多人在问哈，说传哥，那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就是你在演唱会上，就是一定会唱哪几首歌，能不能提前给我们剧透一下呢？ 一定会唱的歌， 一定会唱的。比如说刚刚那两首歌啊， 肯定都会出现的，对不对？嗯， 还有你们最喜欢的《我终于失去了》 啊，我太喜欢了，嗯， 对，然后还有像 三首了， 我很丑的中温柔， 嗯， Oh Sally， 嗯， 对，然后勇敢一点。 哦，对，其实这个好多好多经典歌曲都会出现的哈，大家你可以拉开这个歌单，然后在热门 top 一的选择一下， 对，一选择一下，基本上你们想听的歌应该都会出现的。嗯，好，那么这个回答完这位朋友的问题之后，他放心的离去了， 就这么样走了， 对，就这么样的离开了我们的直播间位， 不能这样的呀， 就是不能这样啊，我们。那个可以互动一下，就是大家想问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发的。嗯， 对，没错， 是的，也可以给我们刷一波小礼物。如果你要是支持赵传老师，就喜欢他的歌的话，对，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好歌要 好听的歌曲，对，等待着大家。真的，说实话啊，刚刚那两首歌曲，我是小小鸟，还有这个 爱要怎么说出口 啊？对，爱要怎么说出口？ 是的， 真的是打小就。这话 对打小就你手去打小这俩字儿， 对，行，那就是从还是打小吧，真的没有其他修辞了。 从年轻时候听到 现在，小， 对，从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听， 对， 听完就唱。 而且就是刚才现场听完了这两首，我觉得太敬业，太感动了。那全是大高音，坐着就能唱上去。我说，我其实说实话，我是有一点隐隐的担心的，但是我发现我的担心完全多余， 完全没有用， 对，完全没有用。所以大家也会觉得哇，真的。真唱真功夫就是如此哈， 嗯， 好吧，那么现在大家可能还想听第三首歌，不知道传哥现在可不可以准备好，然后是演唱呢，还是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先聊聊天呢？ 要 也可以打打篮球， 对，也可以打打篮球。这样吧，我们可以待会儿进入到一个挑战环节，你会唱传哥的哪一首歌？ 你这么快的吗？ 对呀、啊，让你准备， 你不怕直播间掉粉的吗？ 不会啊，你想不想加入到传哥的这个 篮球 队呀？对， 这么一说的话、 也是可以挑战一下的。 对，那个要不我就直接放个原声，然后 好吧，对，这个放个原声，大家不会放过你的哈。 嗯， 对，传哥今天其实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歌曲哈，不如我们先带给大家一首歌怎么样？ 哦， 嗯， 是指的是新歌还是 都可以都可以、 啊、新歌要有歌词啊， 对，新歌的话我觉得 大家那我们还是这个以之前的经典吧， 是的， 经典、 我觉得新歌因为这首新歌呢可能演唱会上也会出现，所以说大家要留一个悬念、 留个悬念， 对、我们还是先以经典为主。 好，那刚刚我们讲的是要唱什么歌， 其实有像一颗滚石啊，还有唱不完的情， 唱 不完的爱，好，那我们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 哇，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哇，好温暖呐！ 戏精本精，这个是、 戏精本精就上线了，来吧，那我们准备好， 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再次滑落到胸口，我傻乎乎地看着自己脚下的影子难过，爱情似海深，爱你的心渺小的比天还大，天长地久的话最好不要谈分手，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一首接一首，一个平凡的男孩想要告诉他的爱人，我还有一点点温柔，我站得比山还高，是因为要看清楚你离我多远，我的心在痛，我的泪在流，你不要离开太久，从花开到花谢的结果你可不要忘了我，很多伤心的尽头在触景伤情以后，怀念一些日子以后会多了不肯痊愈的心痛， 要整首唱完吗？ 都可以都可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大家听完了听一半就基本上已经被震撼到了， 对，已经可以满足了， 对，已经可以满足了哈。我们让传哥稍事休息一下哈，传哥这个这绝对是大高音的挑战， 对，这个真的是，而且就是， 对，你知道刚才我们俩看那个屏幕， 对对对对对对， 对，它那个就是有几个高音的部分，其实这是一个软件嘛，然后它会把你整个的音准啊、音长啊、一个音节的那个完整度啊，都会体现出来，然后刚才那评分就是 perfect 完全都是完美 100分， 然后说这是谁唱的，怎么唱的这么好，然后我就想这是原唱， 自己唱自己的歌 对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的那个 耳机的声音，那个音乐声音可以再大一些， 哦，音乐声音可以再大一些， 对对对对对 OK OK， 好好好，对，待会儿可以再大一些哈。你看连伴奏都已经伴奏都已经挡不住原唱的这个魅力哈。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 对，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这个网友留言啊，这个你看我们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然后这有一位来自于甘肃酒泉的朋友， 是的，就是刚才的这位朋友哈、他就说哎呀我是酒泉的摇滚迷，超级喜欢， 对， 传哥想问问传哥什么时候会来我们这儿开演唱会呀？ 酒泉呢、我很想有机会要一定要去一下 去， 对，因为这个也是我很以前念书就知道的一个城市、 是吧，就 张毅武威酒泉敦煌， 还真是，就像甘肃有很多都是旅游的一些热点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那里。 对，还有这个还有朋友说啊，这个特别喜欢那首我终于失去了你，哎，一样的啊， 哎，一样的啊、 对，然后凡而不同说看过赵传的演唱会超棒，感动哭过， 哎呦我的天哪， 他好像说的是 09年在工体的演唱会。 是的，09年在工体的演唱会 啊。 对，然后还有这个烤糊的全麦面包也说了，说哎呀，新专辑里其实也有很多的歌曲他会特别特别的喜欢，他说像什么感谢你呀，然后说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带来哈，今天可能新专辑里的歌我们并没有准备，因为这些都是准备现场都会带出来，对不对，川哥？ 对， 在演唱会当中会带给大家的啊，今天在节目里边就给大家留一悬念。 对，我们还是以经典再现为主。是的，这个我们绝对是老炮传歌在线唱歌。 老炮传歌在线唱歌。 对啊，在线唱歌。大家如果想跟传歌互动的话呢，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平台，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 有人喜欢特别喜欢传歌，想要传歌一个签名， 要个签名， 但是今天没有带 CD， 所以说这个签名呢， 对，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哈。对， 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对，这个说到这儿，我今儿突然想起来，在上午的时候就是发了今天晚上传歌要来做节目， 我也发了。 然后这个就有一个朋友，还是一个老大哥 啊，老大哥， 老大哥他就把他自己女儿的音乐发给我。 哦， 他说你能不能让赵传老师听一听我女儿的音乐。 哦，所以这个音乐 是，然后他说他后边给我打了好长一段的话，他说我包括我女儿都特别喜欢赵传，然后怎么样，我收藏了好多好多专辑啊，很多很多。 对，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现场不能呈现的话，待会儿也如果有机会可以给赵传老师听一下哈。对，那想问问传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一直就也会遇到很多就想拜你为师啊，或者说赵传老师真的特别喜欢你，然后把我的音乐给你，让你来鉴赏一下，会有这样的时候吧？ 会有。 然后呢，一般你会就是，假如说您是一个导师的话，遇到那些可能不是特别，就是不是特别中意的，那你会怎么办呢？ 你指的是 音乐方面，对， 他写的东西， 可能比较稚嫩。 这个问题蛮严肃的。其实如果说如果碰到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大部分都是会在微博上面了， 对， 然后其实一个方式就是如果我没有回答的话，没有回应 基本上就是大家懂的啊。 对，没有回答就是回答， 对，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沉默就是答案了。 是的，大家就是凭借自己的情商想一想吧。对，好，那么今天呢是其实传哥已经带来了三首歌了哈，三首全都是这种特别可以说是特别嘹亮高亢的大情歌。 对，没错，真的唱起来难度特别大。 是啊，其实这些也都是算是比较经典的早期的一些歌曲。那像新歌或者说是近期出的一些歌曲，会不会在曲风上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其实大部分还是维持了所谓的传世情歌嘛。对，当然有一些曲风，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比如说在每张专辑里面都要去尝试的。比如说像一颗滚石这种就比较节奏性的，其实是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的这种曲风。 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颗滚石这样的一个曲风哈。那在演唱会之后，那现在还在源源不断的去产生就是新的作品吗？还是会写新歌？ 对，就是就是我这次会演唱我最近出版的一个新的专辑， 哇， 你过得还好吗当中的一些歌曲。 是的，你过得还好吗？其实如果要是现在已经听过这张专辑的歌曲的朋友呢，那就可以期待一下现场会听到这样， 对，看一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 对，然后但是呢今天赵传老师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这个体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独一无二的，你要知道这就相当于 VIP。VIP 是啊，我们是 VVIP， 所以赵传老师，你知道我们俩有多荣幸吗？对，可以现场听传歌唱歌哈。对，这个爱自己，爱自己也说希望尽快来酒泉，真的非常期待和赵传老师见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北京嘛，就这一次演唱会在北京结束之后，其实还会去山东，对吧？ 原定计划是这样的、 原计划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一下传哥的动向，然后如果你要是一次没有听够的话，两次 不够可以三次， 是的，总有源源不断的这样的机会哈。 对，然后这个烤胡子全麦面包说啊，说2009年工体和老公一起去听， 哦，这 感动到不行了，然后现在有儿子了，915一家三口去现场， 哇，这一家三口去现场，天哪，这真的是绝对是铁杆粉丝和歌迷，对，从2009年到2018年，9年过去了。9年也是不短的一个时间哈。 对， 就是能爱一个人或者说喜欢一个人的音乐这么持久，那他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啊。那也侧面说明我们的音乐是有多有魅力。 对，没错啊，你看这个回旋到现在30年的时间，这种老歌，这种经典的歌还在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回响在我们的耳机当中。 对，哎，传哥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当中，您的老歌播放率相当相当的高。 谢谢。 对，就是你看，就说明现在你看这个新歌更迭特别特别迅速，不管是欧美的 就很快、 还是华语的，对，就是好多网络歌曲大家也很喜欢，但是这种老歌是任何一首歌它是代替不了的， 对， 所以还是在播，然后总有人特别喜欢听，一播老歌的时候特别多的人共鸣。对， 就是谢谢那个歌迷的支持。 对，我觉得真的老歌是特别有魅力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刚才传哥说很喜欢一颗滚石这样的歌曲，就是可能曲风上会有一些变化，跟以往的歌曲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 那现场可不可以咱们来展示一段呢？ 啊，好啊。 好，那么我们来一颗滚石。 一颗滚石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好。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它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屑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呢、这一路太多的分岔，有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屑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呢、 哇，这首歌真的是炸出了好多人， 对，平凡人送出了好多人气小星星，谢谢。然后很多朋友说，哇，这首一颗滚石是我最爱的歌哎。对，谢谢传哥。 谢谢 这首歌、对，好像有一点回顾过去，然后25年对，一路走来的这些虽然说有过跌跌撞撞，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正能量，这是您想要表达的一份情感吗？ 因为这首歌是我在我出道25年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写了一首歌，也等于是算是给自己过去那25年的就是音乐生涯的一个注解。在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吧。 对，这个还真是哈。同样呢，像全麦面包也说，30年前开始听传歌，三十年前 开始听传歌。 对， 老歌迷。 对，老歌迷。高中的时候，传歌每年发一张唱片，然后直到大学毕业，传歌停发唱片，他发的所有的他都留着。对，都是收藏着，并且到现在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去。 谢谢。 哇，真的是，这就我觉得传哥真的太有魅力了。 对，而且传哥的歌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这种，就像我们今天听到传哥的歌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回忆，还是有好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考虑。 是的，就是每一首歌，尤其是刚才听了一颗滚石，我觉得就很多对于人生啊，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活的一些总结，还有一些思考，就感觉好像虽然说经历了很多，但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很乐观、很积极向上、年轻的心态。我觉得这可能值得我们很多年轻人去学习。 对，没错。而且你看，回顾过去，刚刚那首一颗滚石，回顾25年，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回顾30年，回旋30年， 时空回旋30年， 对。 30年，弹指一挥间。对，那对于演唱会和接下来的一些就是一些安排啊，或者说您的音乐的规划，那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传哥？ 目前就是希望大家就针对我最新的这张专辑呢，能够多去更深入的去听一下这专辑里面的作品。然后再可能要再隔个一年多我才会再继续进行下一张新专辑的这个制作。 那这一年多的时间就打算还是回归田园吗？ 就可能还是以这个出道30年这样一个巡回演唱为主吧。 演唱会为主。 对，其实也是各地跑，闲不下来，对不对？ 对啊。 是的。那北京站就是9月15日，对，大家一定要记好哦。所以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那北京站之后呢？ 9月15号。 对，还会有山东站，或者说还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像 临时的安排，对不对？ 对，还有可能像太原啊，还有盐城，还有上海， 也 都在筹划当中的洽谈。对， 会觉得很奔波吗？身体上还能有时间健身吗，传哥？ 健身当然还是要健啊，因为你就算在跑啊，比如说我到昨天到北京之后然后 昨天晚上刚到哦。 对，然后今天就早上中午起来以后就不啰嗦，马上就俯卧撑就。 哇， 先来这样子。 我天哪，先来一组俯卧撑。这是什么操作？ 传哥俯卧撑现在能做多少个？ 30几个是可以的。 好家伙，30几个。 我们实在不忍心让传哥现场展示俯卧撑， 这个就算了 、对，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老艺术家，但是这样像传哥这样的前辈，就无论是对自己、对于音乐，还是对于这个生活，都是极其专业和敬业的。对，会很本着一颗就怎么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要坚持到底这样的心。 对，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我是深受触动，然后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种精神。对，好了，那么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谢谢传哥今天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对，真的太感谢了。 对，给我们现场让我们听到这么多经典的歌曲。 对，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OK 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基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传哥给我们今天的现场 live，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大佐， 我是道道， 还有我们的赵传老师。